队伍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保障。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四月七号星期六，农历的三月二十二。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这里也提醒您注意，2018年清明节高速公路免费，免费时间为四月五号零时到四月七号24时，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四月九号起，北京将进行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四和九、五和零、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接下来是一组文化展览方面的资讯。中国第一收藏家张伯驹诞辰120周年之际，予所收序咏村无土纪念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拉开帷幕。在张伯驹捐赠的作品中，近代陆居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此外还有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宋代黄庭坚朱上座帖、宋代赵杰雪江归赵图。展览将一直持续到5月6号。近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文化和生活展正在首都博物馆进行，展览包括提香、波提切利、佩鲁吉诺等艺术家的绘画，古罗马时期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等共计100余件作品，全景式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其中刚经历修复的油画《戎装的查理五世》是查理五世1548年委托提香绘制的，绝大部分展品都是首次来中国展出。岁月下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正在中华世纪坛火热进行中。始建于1714年的俄罗斯彼得霍夫博物馆是彼得大帝为纪念对瑞典进行的北方战争取得胜利而兴建的。特展分为彼得大帝与下宫、罗曼诺夫王朝、皇宫建筑与皇室生活等单元。展出的243件套文物涵盖了生活用品、油画、瓷器、雕塑、衣物等。油画彼得一世审讯皇储阿列克谢、俄罗斯皇家宴饮瓷器、叶卡捷琳娜二世宝座等均属首次来京，展览会一直持续到6月24号。在中华世纪坛还有一个展览值得一看，那就是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国家地理》从1888年第一本杂志出版以来已经走过了130年，许多美的让人恨不得万水千山走个遍或者看得热泪盈眶的照片都出自于它。800幅经典的杂志封面组成的时光长廊值得一看，而且厅内还藏着一棵3200岁高龄的红杉，您可以通过多媒体高科技触摸到它。展览将一直持续到6月22号。天真者的艺术原生自闭症儿童公益画展今天在北京李可染画院进行最后一天的展览。本次天真者的艺术展出了多位自闭症艺术家的多幅作品，跳跃的色彩、独特的造型、满含哲学思考的作品让他们的天真与众不同。自闭症儿童又被称之为星星的孩子，这些孩子通常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社会交往障碍、兴趣狭窄和刻板的行为模式。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自闭症儿童也具有某种特殊的能力，比如在绘画上有突出的表现。 喜欢水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炎黄之春2018水墨邀请展，在炎黄艺术馆进行当中。今年的炎黄之春仍然延续以往展览加水墨写生活动的方式，观众们通过与当下水墨艺术家的互动和交流，不仅观赏到的是一次高水平的展览和视觉盛宴，也是体会到了一堂有趣丰满的水墨写生课。在这个展览里，新形态的水墨和传统类型的水墨，甚至是综合媒介的作品，共同构成了艺术家乃至与观众对于水墨画这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全新认知。近日，新时代学院风学院新锐水墨画家提名展之第一回中央美院站展览开幕式在北京华方艺术中心举行。80后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以80后学院新锐为代表的青年水墨艺术家已经成为中国画坛具有活力的新生力量。本次展览共邀请来自中央美院的80后新锐水墨画家39位，共有近160幅作品于华方艺术中心展出，展览会持续到4月15号。考古方面也有展览值得一去，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悬宫档案北京地区出土木质拓片精品展已经开始了，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展出到6月底。刻有墓主人生平事迹的墓志是研究古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次展览展出了馆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墓志及拓片，多数保存完好，制石书法俱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一饱眼福。由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与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俄罗斯钟楼图片艺术展正在进行中。本次展览是继2016年在圣彼得堡成功举办北京古钟拓片艺术展之后，两馆合作举办的又一个聚焦古钟文化的展览。这次展览精心挑选了39幅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钟楼影像，以历史进程为主线，介绍了俄罗斯古钟文化，讲述了俄罗斯钟楼演变的历史，对比展示了俄罗斯不同地区的钟楼古建筑遗存形貌。展览通过图片与文字解说配合视频短片，让观众了解到了东西方古钟文化的异同。展会会持续到5月20号。今天还有一个讲座向您推荐，拓片北京永定河碑记专题讲座在首图 A 座一层多功能厅9点半开始。石碑石刻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的复印机。中华文化石刻的典籍具有极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著名的传拓艺人张云涛将从永定河流域千余方碑刻中选出经典碑刻，与大家分享交流，回顾历史，对话先贤，领略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清明特别节目，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今天是清明假期的第三天了，我们继续在节目的电波中带领您到三个文化带去踏青。今天我们要带您到大运河文化带去走一走，看一看，探寻值得选择的有趣景点，了解文化带上的历史故事。今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清明踏青啊是咱们中国的老习俗了，就是清明大家都喜欢去出行游玩，体会这个春意盎然的景色。那您也是出游旅行的行家了，那先说一说吧，您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踏青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踏青旅游的经历呢？ 其实这么说吧，应该在整个国内的好多地方，甚至乃至于我们整个周边啊，基本上我是全部拿腿量过来的。 哦， 所以说是，大清的这个地方来说，我觉得是分时间段而言的。就比如像正常我们在北方的这个清明节期间，如果说是就是像比如像我们今年这种温度的话啊，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去下到这个江南， 嗯 啊，因为江南它分了有好几块，一般情况我们这个油菜花是从南到北嘛啊，可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这个季节基本上是被油菜花刷屏的一个季节， 嗯， 就是从每年二月份开始一直到清明节到四月中下旬。啊，都是一个油菜花赏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嗯， 所以说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家在这个选择踏青的这个时间段，都会选择整个下江南，啊，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随着这个气温的这个上升了，其实在我们北方呢，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尤其在北京的周边，啊，它有好多一些地方，就是，基本上说都已经是春意盎然了。包括你像前几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樱花到处开的都是，可以说一天的时间内全部都炸开了，啊。这就是说我们能够了解的，说是我们北京周边的这些地方的一些情况。那么说是作为我来说，我当然我喜欢踏青，就是说我一般情况下我不会选择在这个清明节啊这个节假日去选择一些特别热门的景点去。 对 啊，因为 人太多了， 因为确确实实就由这几年大家整个出去的时候，可能几乎都也都同时问了一个问题，哪个地方人少。我说人少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它不是热门的地方。 对 啊，可能你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啊，但是对于我相对来说，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比如说走在这个安徽，啊，安徽的皖南，其实说白了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踏青赏花的一个地方。 哦，皖南地区。 对对，皖南地区，啊，因为它本身的第一个，它和婺源相交界，婺源本身是一个赏油菜花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目的地。但是作为安徽的皖南这一块呢，就是可能很多一些朋友说，哎，我都只是先去了比较特别著名的地方，但是其实整个步入到安徽省境内的各个方向啊，就是只要是沿着整个高速两边，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油菜花海啊。但是就是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比如像响水涧这一类型的地方，可能确确实实很多人只是说，哦，这是个什么地方，可就是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他人比较就是不是很扎堆的，而且它本身油菜花的整个面积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是你就是有上几千人来到这个地方，说白了根本显不出来啊。它但是它不单单是说是，也就是像大家说到婺源那边可以看到什么一些油菜花的梯田这种概念，它最重要的是这样，它整个又有一点这个像这个千岛油菜花的这个一朵一朵的那种状态 啊， 中间还有很多水系。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作为这个地方它本身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再加上说是我记得去年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好像也介绍过这个皖南这个详细的东西，对吧？就说是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文化古村落，对吧？整个几乎都集中在这个皖南这一块儿。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属于整个皖南整个地区。嗯 嗯，确实，张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多次给我们讲解过很多这个旅游的地点，或者说旅游的这个经验。如果是有听众朋友第一次听张波来讲的话呢，现在应该已经是心里有底儿了，这绝对是能给大家推荐出非常好的这个出行景点的一位专家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啊，是大运河文化带啊，也就是京杭大运河。那张波先生，您对京杭大运河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了解呢？有没有去行走过，用脚步来丈量过它的一些景点呢？ 是这样啊，京杭大运河其实也就是生活在我们北京整个这个城市当中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一条河流。 对， 也是说白了，在京杭大运河的一个最北边的啊一条这个人工河。 嗯 啊，但是说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可能大家顾名思义从北京到杭州。 对 啊，那么这个京杭大运河呢，其实中间沿途很多的一些地方，因为我最早先特别好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走到哪个地方都是京杭大运河，哪个就是京杭大运河。后来啊，就是有一次我就专门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整个一个京杭大运河它整个一个发展的这种一个过程 啊， 对吧？最早先呢，其实说实在话呢，京杭大运河它本身是从就是是最早先是从江苏，应该严格说就是从江苏那个地方去开凿的， 嗯 啊，然后是向北部发展，然后再向南部发展，然后最后才成了是北京到杭州的这样一条线。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千米，公元前486年开始建造。春秋末期，吴国为北伐齐国争霸中原，在江苏扬州附近开凿了一条引长江水入淮河的运河。 以后在这基础上不断向北向南发展延长，尤其经隋朝和元朝两次大规模的扩展和整治，基本上完成了今日京杭运河的规模。京杭大运河许多河段是利用原来的天然河流和湖泊，部分河段是人工开挖的，运河水流主要从沟通的天然河道中得到补给。到隋炀帝时，据称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开凿金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3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中国重要的一条南北水上干线，肩负着南北大量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目前京杭大运河的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六省市，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 那我们刚才也都说啊，京杭由京到杭啊、嗯，那看来北京是其中的一头。 对，北京肯定是算是其中一头了。 对，那咱们现在最熟悉就是大运河通州段啊，这一段这个也算是大运河的一个起点。 对对对 对那这一段是怎么来？为什么会决定以这儿为起点，或者说又给这个通州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这个大运河， 其实是这样，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说要以这边为起点呢？因为当时到后期的整个这个发展了，就是整个定都为北京， 嗯， 对吧？就是之前可能是不叫北京啊，涿郡啊等等很多种的称呼，对吧？啊，那么说是他从这边来，也就是是这些这个政府部门，然后职权部门比较方便于，对吧？去跟南方的一些当地的一些来沟通的一个渠道。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是它就截止到这个地方，然后再往北边去走的话，可能很多的一些河流，比如在我们北往北走的话，可能走到张家口、内蒙古，对吧？走到那些地区，那些地区本身的这个整个这个河流的这个通道就比较偏少一些， 嗯， 对吧？这是我自己个人就从相关的一些资料我看到一些东西，可能是这样一种说法，对吧？ 嗯， 但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哪里？就是有了因为这条河流的存在，对吧？就是它能够促使到沿河两岸的经济的发展，啊，这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的。 嗯， 那么在我们北头呢，就是定都到北京，对吧？因为通惠河它本身有好几条河，通惠河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通惠河啊、潮白河呀，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整个全部可以就是大概有4-5条河吧，能够汇聚到这一块儿。 对，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就设计了一个这样一个码头，对吧？ 嗯， 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在这个长安街的在东长安街这一块，对吧？就长安街往东的一个延伸线那边，对吧？就可以有一个这个大运河的一个广场。 对 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设置为成为一个这个当时一个就是大家去一个码头这样一个位置， 嗯， 适合于大家来交通管理啊。 嗯，网友沧海一粟也跟我们说啊，说通州以前啊可是重要的粮仓啊， 嗯， 那是不是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河方便往这运粮，所以成了这个储粮的一个地方，也跟这个运河有很大的关系？ 它储粮是一个是必备的，因为过去的时候走这个算是走漕运的这样一个说法吧， 嗯， 就说是南方的粮食物资都需要运往京城去啊，不管是包括一些纺织品、一些轻工业的一些类型的东西，对吧？然后也都方便于进京，所以说他会选择这个位置，来作为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就是终点站吧。 嗯 啊， 确实，整个大运河通州段一直自古以来被称为通州人民的母亲河。 嗯， 那这也是通州的战略要地啊，导致了大运河选择了这里作为起点啊，那也是。这个大运河不断的这个滋养着这里的人民，这里呢发展的是繁荣昌盛。那通州现在的发展状况，您也刚才说过离您家还不是很远， 对对对， 所以说您觉得现在通州发展状况是一个怎样的状况？是不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去游玩的一个区域呢？ 其实是这样，你知道吗？作为通州作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是一个行政副中心的这样一个规划里边去啊，然后呢其实它的整个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过去 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只是只是到了通州，到了北关这一块儿，这些附近的嘛，那么集中的很小的一块区域之内， 嗯， 对吧？但是现在呢，其实说通州的发展呢，可以，尤其是近两年啊，因为在家门口呢，我就可以看着那个，就是包括整个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就是商业圈啊、商区啊一些划分、一些建筑啊，可是很快的速度就已经起来了，而且包括，尤其是从它的整个一个绿化的面积，它和我们过去的那种就是说是在很多一些城市当中建设的时候那种特别集中的那种啊，完全不是一样的。啊，因为它一个它的整个一个覆盖面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能够达到将近在40%到60%，60%左右了。 嗯， 一个绿化面积，再加上它本身有水系嘛，对吧？有通惠河啊，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北关这个关口啊，还包括整个这个就是大运河的存在。然后呢，它现在呢，包括它的整个一些这个可玩的也有很多的啊。可能过去的时候，那么这边呢有一些什么，就比如像大家都知道什么一些这个通州的八景啊，就是这种说法、这种说辞在里边，对吧？当然，可能现在呢，就是比如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比较有名的什么八里桥。今天来说，八里桥它本身是过之前几年的时候一个市场，但是现在逐步的都已经把这个市场重新规范、重新操作，对吧？啊，那么八里桥，尤其是作为它这样的一个市场，它有一段故事传说，可能我们待会儿我给大家慢慢去介绍，对吧？ 好的 啊。 刚才也是由张波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这个关于大运河以及通州段的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历史渊源，以及关于清明踏青啊，目前一个概括的叙述啊，是哪里选择比较好？我们也是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呢，稍后我们来继续聊。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

我们的节目之前也搜集了很多听众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2017年年底时，城市文化范儿播出了新总规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也是邀请听众们参与了节目互动，点亮文化带，助力新北京。而这次的清明特别策划依然延续了点亮文化带的系列活动，3月下旬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中组织了活动，请听众们发送想了解的三大文化带中的一些特色景点的地图定位，对我们大运河文化带上的踏青景点也是有着很多的期待。张波先生刚才也是提到了几处，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到了通州的八景啊。我们都说八其实是中华文化里面很受人欢迎的数字啊，总是有这个跟这个很多名词跟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宋人有京八件，还有什么各种八样各种八景，这个好像在各个地方都有。那张波老师行走南北，在其他的地方有听说过这个哪哪有八景吗？ 其实它这个八景呢，就是说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参照物，有一个效仿的，其实那也就是他们正常的就是参照着这几个词儿而做的这样一个概念，比如像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朗、江天暮月、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啊，就按照这八个词儿在各个地方来寻找出来适合于就是跟这个比较匹配的，然后作为它的一个八景的一个代表。其实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都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 那这通州的八景其实也是大家有所耳闻的啊，当然有的景色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对，你就比如像我们大家现在可能能看到的啊，比如像长桥映月，我们刚才提过，那长桥指的是八里桥那个， 对， 那个桥还是存在的，对吧？那 八里桥还在。 对对对，可能它像旁边在过去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这个树木呀，有柳树啊，各种这种东西的存在。然后说，哎，到了这个一般情况是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桥孔，它不是一个三拱的嘛？啊， 对， 三个孔底下，然后每个孔底下都会有那个月亮映射下来的这个光。都是有这个月亮的个倒影在里边。所以说就会产生了一个这个长桥映月的这样一个说法。啊，很多一些文人墨客可能都会集中的跑到这个地方来，对吧？然后来赏月，啊，所以说这个当然现在也可以看到，对吧？八里桥那个桥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名，对吧？啊，是就是说是也是根据这个桥的名字而命名出来的 啊，这是其中一景哈。 对对对。 我听说还有一景是比较著名的，也是这八景里面的头景，叫古塔凌云啊。其实这古塔说的应该就是通州塔，对吧？ 古塔它意义上就是泛指的就是这个通州塔。因为这个通州塔它就说是也是过去大家走京杭大运河，就是很多的这个船只从比如说每一年3月份，对吧，它会搞一个什么什么出，就是跟那个出海打鱼那个节事一样的那种的啊。然后它每一年在3月份的时候就会去出去，然后可能说，哎，忙忙碌碌走上这一趟回来之后，那么这个塔的作用是什么呀？它本身说白了，它这个塔高了，当时是可以直入云霄，对吧？就是它当然有我们今天这么高的这个建筑，可能说是显现不出来它的高。在过去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就是拿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参照物，证明我跑了这一趟，我总算是到家了 啊。其实就相当于航海的灯塔一样。 对对对对对， 之前它应该叫燃灯佛舍利塔。 燃灯佛舍利塔，对 对 对对。 其实是就是也是给这个远航的这些水手们看到塔就到了通州， 就看到希望了 啊。对， 说实话，就跟咱开车，哎，行了，我看到这个高速路牌，我知道我到了北京了，还是下车 确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作用和故事哈。那除了这一些，其实通州的八景现在更多的说的是指的是之前的古时候的景色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历史遗存啊。 对对。 其实通州在现代呢也有很多值得一玩值得一去的地方。比如说最著名的我们现在重点建设的大运河森林公园，您不知道去过没有？ 大运河森林公园其实我是走过它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都走过啊。就是因为这个大运河的这个公园的它这个面积，着实来说，要是像我这种现在偷懒这种的啊，就是之前还没有里边还没有好多一些那种什么自行车的这种设施的时候，说白了我就是走上一部分，然后坐地儿歇一歇，我觉得这就非常好了。因为为什么呀？第一个我先说，它首先作为一个森林公园来说，它的整个植被树木这是不用质疑的，对吧？就是各种类型的树，就比如说像我们每一个季节，比如像这个季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樱花 哦 盛开 啊，就是你可以就是整个在沿着河的两岸去走啊，沿着河的两岸去走，然后你可以断断续续的就可以看到说是有一系列这个杏花都已经逐步都已经开得非常非常的旺盛。 嗯， 而且本身说白了沿着就是如果说是你从它的整个一个西门进去的话，对吧，啊，它西门进去的话，然后因为它中间正好是运河嘛，然后从西门进去的话，然后可以说是先到的一块儿，就是比较适合于就是一家三四口带着孩子、 嗯、 带着老人，就是天气暖和的情况下，你可以带上自己一点帐篷，对吧， 哦，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扎个帐篷，然后除此之外呢，这边还有适合孩子的各种的就是娱乐设施，对吧， 嗯、 就是、 有一个类似游乐园嘉年华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对，它有一个什么就是分成好几块吧，啊，有的特别刺激的，比如像过山车那种的啊， 嗯， 就是可能说是作为很多小朋友们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是别说小朋友了，我觉得大人都非常喜欢，我不知道你喜欢吗，反正是只要我上去的时候还是能找到刺激的感觉的啊、 嗯、 还包括它的很多的一些过山车这边呢，像设施都是非常非常的完备的，当然对于很多一些年轻人他更喜欢的就是比如我骑上他这样一个就是自行车环这个运河这两岸去游览观光、 嗯、 啊，因为至少比你两条腿走了要省事很多，但是如果你要走的话，我觉得说是你完全可以沿着它整个这个里边就是穿过它这一片区域当中，穿过它这个这有一个这个广场，穿过这个广场之后，然后再往北边走，大概有一截那边就开始有步栈道了 啊， 那木栈道它边走它边有在这个树底下有休息的这些地方， 嗯， 而且就像几乎它的整个地面的整个绿化，就是包括那种就像草坪一样的绿化带也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是像在前一段时间它应该都已经把这个草已经全部铺上了，因为那段时间我过去的时候我还很好奇，我说是哎不对呀、啊、为什么我们家小区的草还没绿呢，为什么这是绿的，后来我看了看，我说哦，原来他们就是重新又铺了一些这个草一些草坪，然后直接打造进去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从绿化上面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从它这个休闲角度上来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本身在这个运河上面，就是大家这么说吧，很多一些小朋友肯定喜欢就是坐着船去玩一下， 哦， 对吧， 还可以划船、 啊、对对对，它还有船专门坐船的这个码头， 嗯， 对吧，然后您可以坐着船去游览整个这一块的整个一个区域， 嗯， 对吧，啊， 咱们之前说通州八景，其中我记得有一景就叫柳荫龙舟 啊 啊，那这个龙舟其实当时应该是皇帝这些大官们坐的船啊、 嗯、 那现在我们也可以在运河上体会这个、啊、游船的乐趣、 就是、你完全可以体会到游船，但是不是龙舟吧咱就不要计较了对吧， 对 啊 那是不是两岸的这个柳树的这个景色还在、啊、 它柳树景色是在的， 嗯， 就是应该这么说吧，柳树不是说是你柳树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种的， 嗯， 不一定非要是就是说有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么去说了，因为这个它本身紧邻着这个码头，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是哎下江南了， 嗯， 作为这个我是一个就是你和我是朋友的话，对吧，我送你啊，我给你送别，然后有一个折枝， 嗯， 这样一个说法， 折柳送别， 对对对对，折柳这个送别的这样一个说法，对吧、 嗯、 啊，然后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应该来说是以这个来为这个一个典故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再加上说白了本身是确实就像你说的什么皇帝了大官贵人大官了啊，这样有龙舟嘛、 嗯、 啊，可以乘坐这个龙舟去走，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就有一个柳荫龙舟这样一个说词出来了， 嗯啊，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游客的游船码头建设的应该也是非常的完善了 啊、游客的码头它其实是这么说吧，主要它不是说是来通航去使用的啊， 嗯， 就是你是以就是游船戏水的这个角度， 嗯 啊，就比如什么脚踏船之类的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手划船，对吧，那么这一系列东西的然后为标准的，至少你在水你平时只能在岸上看水，现在你可以在水中间可以去看上两岸的这些东西，可以划划船，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享受的一个过程了， 嗯，确实，那这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啊的一些有趣的地方、 嗯、对、 啊、这也是张博先生亲身体会的现身说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除了这个森林公园以外，刚才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八景的遗存，那还有没有在这一片流域附近、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值得我们移去的地方呢？ 其实现在是这样，它这条路啊，不是就是本身就是从它的这个西门这条路一直就是因为现在不是一直在建设鹿城这个整个这个区域嘛。 嗯。 其实应该来说是从很早的一段时间，就是从大概是在个2004年往后开始，就是这边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就是有一个花家村，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是这个宋庄的这个艺术村。 嗯。 啊，这个村子的存在，在。很多朋友可能经常会路过这个地方啊，可能会也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是对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确实不了解。为什么？我以前我也确实不了解，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这个搞艺术的啊，就是搞这个绘画呀，或者搞这个什么泥塑了这一类型的啊。后来之后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后来跟他们在聊天嘛，去他们那边去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整个这个村子里边，他的。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说我这个艺术村里面有多少标志性的建筑，有多少这个特别不一样的这个艺术让大家来参观的， 嗯， 而是最核心的是这边的它的一些艺术人才的一个聚集地，啊，为什么这么说来着？它从2004年到大概到2014年这10年当中，聚集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很多的一些名人。啊，就是这个，就是艺术家之类型的，就是喜欢画画、写字的这些名人，名人墨客，然后都集中到这个地方。集中到这个地方，你就想吧，如果说你每天你边上一些朋友全是喝酒的人，或可能你可能多多少少你也能喝一点，对吧？ 对， 一个环境影响一群人， 是。 那么这个地方，它整个艺术氛围是非常非常的浓郁， 嗯 啊，之所以就吸引了整个全世界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包括甚至说是很多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些这个艺术家。都跑这个地方来取经，来跟他们来交流来探讨， 嗯 啊，这只是说是从一个大的气氛，对吧？当然他这个里边的这些好多这个名人的工作室，这是一大看点，尤其是在整个这个沿着这个那里边有一个叫国防艺术区的啊这一个区域，对吧？ 哦，这是军事题材的一个艺术。 当时我看到这个名字也是吓一跳，我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呀？这难道不让进吗？其实这个里边所有的这个展，所有的这个展馆画室，所有的这个艺术室啊，都是可以进去免费参观、免费学习的 啊， 对吧？ 那这个区域都是展出的什么主题的展品？ 它的整个也是其实也就是很多一些绘画类的一些东西 哦， 绘画类的画。书法，其实我是不是特别懂这些东西，但是听他们说集聚了将近中国国内将近100-200种的这种的风格的这种画材里边， 哦， 还有包括什么书法类的，就是至少有100-200种， 嗯， 啊，这种的包括这些大师都在里边做画，对吧？做书法， 嗯， 还有包括一些做泥塑，对吧？就凡是相关于艺术的，甚至包括一些摄影的这些啊，都会集中到这个地方， 嗯， 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影棚。这只是说从它的一个文化这一方面来说，当然就是随着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就是近2-3年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地方它不仅仅是除了这个是有这些文人墨客，更有很多的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对吧？就是特别喜欢艺术类的啊，可能也就是说是我觉得我平时没事干，然后我如果天气也非常好，然后我就顺便，对吧？到这个地方我找上一个咖啡屋或者找上一个茶吧，对吧？啊，然后我喝喝茶，对吧？ 嗯， 看看书啊，然后说是甚至说在这边喝杯咖啡，对吧？其实说白了，相对来说这边也是非常有名的咖啡，它都和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哦。 啊，就是它是用那个陶瓷的那个东西来煮出来的咖啡。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这种什么铁壶、铁罐或者玻璃壶之类的啊， 对， 大体是这么来做的一些咖啡。但是在这边呢，它就是完全是用那个陶瓷的这种工具，对吧？然后来煮的咖啡， 嗯，啊，宋庄艺术区的这个咖啡也是独具特色， 对对，非常有特色特点的。 啊，那刚才您说了有一个这个叫国防艺术区的， 嗯，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对对 对， 对， 啊。那还有哪几个艺术区值得给去那玩的朋友们推荐一下吗？ 其实国防艺术区啊，它本身就涵盖了好多好多条街。 嗯， 我开始去看了之后，这个地方 上面写了一个什么 CAD， 我说这个 CAD 是什么意思了？就是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可以想一下，这边是我们北京这边不是有 CBD， 嗯 啊，这样的是以商务的啊，那么是以这个文化这个氛围的这个他们就给取了一名叫 CAD， 哦， 这样一个区域， 嗯， 对吧？啊，而且包括它这边还有包括一些，当然从建筑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古色古香的这个灰墙灰瓦的啊， 嗯， 不是说像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就是其他的我们用的像我们现代化的建筑一样。样子啊，他就说，哎，完全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一个有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建筑 哦 打造的这样一个商圈，而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会到这个地方会玩，对吧？然后可能会去看看画。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它更有特色的还是这样，它有好多这个特色小吃， 嗯。 可能我去的这个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记住了有，其实说也就在国防艺术区旁边吧啊，有这样一家叫什么埃蒙小镇，然后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 嗯， 就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美食街吗？ 就是它具备了这个美食的功能在里边，而且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记住这家菜了，因为它这家菜它不是我们当地的，对吧？它是这个纯属于这个从云南当地把这个当地的这个什么当地的这个原材料。直接运输过来，在这边来做的是云南菜， 嗯， 啊，是非常非常纯正的云南菜， 哦，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我的观点里边，再加上它本身你要知道它这些搞这些饭店、搞这些餐饮的，甚至包括在这个区域它的文化气息浓郁到什么时候，它的整个所有的餐馆里边的设置布局。都非常有这个艺术感， 嗯， 在里边， 嗯 啊， 那这么一看的话，可能听众们刚说到这个艺术区啊，可能会以为是这种琳琅满目的涂鸦啊，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一个，那这么看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中国的古典特色的， 对对对， 一个区域哈， 而且它集聚了我们很多一些大师的大成在这个地方，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一家三口，比如孩子，你可以把孩子安置到这个某一个画院里面去跟大师们去交流去学习，对吧？ 嗯， 然后你们可以找个有咖啡的地方喝喝咖啡，或者说您自己也去学习也没有问题，当然肯定是对于很多一些艺术爱好者来而言，对吧？ 嗯， 然后或者说哎没事了，约上几个朋友到这边就是聊聊天，谈谈工作，对吧？或者说是哎，真的是到这边之后，然后我就去看看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嗯， 对吧？也就是说是它从就是你运河公园、运河森林公园和这边的相距的距离可能也就几公里而已， 哦， 啊，它非常非常的方便，一条大直道直接下去就是， 哦， 啊，直接往北走，然后下去就正好就到了这个艺术小镇，啊。 所以说可以把它安排进一天的这个行程当中， 一天可能你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紧张 啊， 为什么呀？你游园本身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 对 吧？啊，我的建议呢，就是这边它在这个艺术小镇里面，它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你要去体验的东西。 对， 体验的话，然后可能你这个时间的话，就可能赶得比较紧了。你就是建议，因为离家又不是特别远，坐着公交，现在交通又这么方便， 嗯， 对吧？不管公交、地铁吧，对吧？然后你可以直接坐过去，对吧？坐过去之后，然后说你一天晚上你回到家，然后第二天你还可以继续。当然，你要不想走的话，你今天晚上也可以住在这个艺术小镇， 哦， 对吧？啊，艺术小镇，因为它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开的这个住宿的地方、住宿区，对吧？然后我建议就是，因为它的消费并不是特别高嘛， 嗯， 对吧？所以说是我建议就是说，你要么住这儿，要么你再返回家，第二天你再到这个专门去体验一下它这个艺术区的这种氛围， 嗯， 而不是说是就是走马观花。哎，你看看，哎，这个小镇没有什么呀。你就是说是你如果真是不进去的话，不到它每一个这个画室，因为这里边应该有个。多少户啊？我估计有上千户吧。它有好多个村子连成一片了。 哦， 啊，就是， 变成了一个艺术的大区。 对对对，在全世界来说，这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区域。 嗯， 只是可能有时候在我们身边，可能我们路过，可能我们只是看到它一些外观，可能没有在意。但是你真正深入它的文化的时候，我觉得说是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有你，就是你想找到的东西，肯定都可以找得到， 嗯。可能从外表上来看其貌不扬，但里面是卧虎藏龙的。 对对对， 啊， 而且就是你会了解到每一个画师，每一个大家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自成一派， 嗯， 自有一个风格，对吧？然后我觉得真的说是有喜欢这些的，完全可以到这个里边去， 嗯， 去参与，去感受一下 啊， 对吧？ 那除了这一些艺术的展览以外啊，在这个区域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大家自己上手的，或者说一些可以互动体验的项目呢？ 对对对，它这些东西就是，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您自己可以去，包括是这个什么插花， 嗯， 对吧？这也算是艺术的范畴，就是因为这个艺术的它面概括的非常广， 嗯， 插花。 然后还包括一些什么陶瓷艺术、 哦、 对吧，就手工去做， 嗯， 对吧， 可以制陶， 对对对，你可以去，你可以参与跟这些，当然你这个制陶可不是跟一般人制陶，但是全是跟着那些大师去制陶、 哦、 对吧，他可不是说哎行我这会儿哎想捏个什么玩意儿东西，对吧，不是那这样一种感觉，他完全就说是你一定是跟着艺术大家们，对吧，然后来去参与做的很多东西，包括你作画，对吧，您可以让大师去指点你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东西，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里边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的一个重在体验，对吧，就是一定要去，而且你去了之后然后一定要参与其中，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你在那个里边可能五天十天你都能待得住， 嗯、哦、这个确实是值得让我们说得很心动啊， 对对对 啊，值得人去体验一下，也就是说无论是艺术上、啊、已经是有一些这个经验的啊、 嗯、 可以去再进行一个深造 深度的交流 啊， 对， 深度交流啊，那如果说呢没有一个学习经历的，比如说我没有画过画啊，没有学过制陶，但是其实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你没有学过其实说白了你可以在里边找老师， 嗯 啊，就是你想学的话，我觉得这里边唯独不缺的就是大师 啊， 而且是集聚了上万个大师， 对，最多的就是学习对象、 啊、对对对对，有很浓郁的，他比如你在学校里边可能是跟着同学去学，哎、 嗯、 旁边好多都是一些同学可能跟你水平也都差不多，对吧、 嗯、 啊，但是你到这个里边的时候可以说是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啊，啊，可大师非常非常多，对吧，您想学到的这个有关于中国这个应该在现在目前在国内乃至于在全世界是最大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中心， 嗯 啊， 确实很有价值去看一看，我们说这个踏青啊不只是说要让身体去感受这个美好、 嗯、对，让心灵也要去放松、 啊、心灵精神灵魂上也要去踏踏青，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说得太好了哈，那我们也是又了解了通州这边啊具体的一些景色一些值得我们去一看的踏青圣地，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下一时段我们了解更多相关方面的知识。 草长莺飞处，春暖花开时，正当清明踏青日，不负人间四月天。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探寻踏青路线， 追溯文化历史， 领略城市魅力， 在电波中畅游三条文化带。 城市文化范儿清明特别节目，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 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衣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风里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声折菊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幽静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清明的特别节目《草长莺飞时，清明踏青日》，让我们点亮文化带，一起去踏青。今天我们要带您到大运河文化带去走一走，看一看，探寻值得选择的有趣景点，了解文化带上的历史故事。今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重点说了大运河流域啊，咱们北京通州段的一个值得一去的很多地方啊，也是给大家很多不错的推荐。但其实大运河是一个涵盖了多个省份的流域 啊，对对。 所以说这沿线啊，应该也有很多我们在这个小长假期间啊值得一去的地方。张波先生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推荐呢？ 其实你要让我推荐的话，我估计能给你推荐三天三夜，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就是鉴于这个时间吧，我可能把很多一些东西我就压缩一下， 嗯， 几个经典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从大运河，我们是从北京开始出发， 对 吧？啊，这个运河的这个沿线就是这样的，从北京流经到天津。天津，然后再流经到这个河北，流经到河北，然后再到这个叫什么山东，从山东，然后再流经到江苏，从江苏，然后最后再到杭州， 嗯， 对吧？啊，那么整个这一条沿线呢，可以说是景点是各种风格的都有、 哦， 对吧？就比如说是我们三天的假期，我们正常来说，对吧？如果三天的假期的话，其实，在我们整个随着我们现在交通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就是。如果坐高铁，那么我们直接可以两个半小时，一天 N 多趟可以坐到山东的枣庄。 是的， 而枣庄呢，正好也有我们这个运河带，正好是穿城而过。 哦， 枣庄的这个台儿庄，古城， 很著名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台儿庄可能大家很多能想到的是过去的那段历史，对吧？但是现在的台儿庄，其实我为什么说一直要给大家来重新申辩一下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的台儿庄，它整个在原有的基础上已经重新复建。然后要么我们之前可能说对于古镇的了解啊，大伙儿江南的几个小镇非常非常熟悉，什么同里了、乌镇了，对吧？西塘了这些地方，对吧？但是说是作为台儿庄了，它就是又集聚了好多地方的这个特色，有皖南的，有闽南的，有就是大概。就是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的特色，在这个台儿庄古城里面全部都能展示出来。 哦， 而且包括它的整个一个夜游台儿庄古城，对吧？应该来说，我们要去走这个西塘，我们走一条街，可能我们大概需要用一个小时，我们可以走完。那么台儿庄古城，可能你需要走四个小时，你不一定能走得完。而且它本身还有一系列的湿地的文化在里边，对吧？而且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这里边的吃住都非常非常的。实惠，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煎饼卷大葱，这是山东的一大特点， 是的， 对吧？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呢，他们还有他们本身的这个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大家都可以去品尝一下，对吧？什么辣子鸡啊，对吧？当然是能吃了辣椒的人才去吃啊，这一盘很大个的一盘，你知道吧？就是你可能如果两个人点一盘的话，你估计别的什么菜你都不要点了，知道吧？这一盘就那么大个，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第一个作为它实惠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对吧？那么从一个说是它的整个住宿方面来说，这里边各种的特色的民宿，还包括一些标准化的，甚至达到四星、五星标准的这个里边的，不管是从你需要说是行了，我家庭的这种房间，还是包括亲子的这种房间啊，都非常适合。从北京开车过去600多公里。然后可能也就说是中途你可能休息一下，对吧？因为中途沿途要经过一些点，比如到了沧州，对吧？沧州有一些这个什么马戏，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吴桥的这个杂技表演，不是马戏，我这一下把杂技说成马戏了，对吧？沧州的吴桥杂技大世界，对吧？那么可以去在这个地方体验一下民俗民风，对吧？然后你再开车，然后直接从这个吴桥，正好是中途一半的位置嘛，然后你再开车到山东，不仅不累，对吧？而且轻轻松松的，然后你把这几个地方去转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它现在从这边呢，就是整个这个运河这一块呢，它还有好几个点。比如来说，我举个例子，在山东台儿庄，它不单单是说台儿庄这样一个景区，再一个它的温泉也是非常非常出名，对吧？然后还包括它的本身的，就是在山东这一带当中，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包括是这个趵突固这样的景区。固可能就是一个最高的山峰的这样一个意思，对吧？就是趵突固，也是包括冠石流源、青潭寺，对吧？也都是集聚在这个枣庄地区范围之内啊。那么可能更为著名的就是微山湖， 哦 啊，这个 这个景区挺出名的， 对对对，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夏天、秋天的话，可以看整个这里边的整个所有的荷花，对吧？就是夏天的时候，不是秋天，对吧？它的整个秋天是一个收获的一个季节，对吧？ 嗯。 然后就是大家，因为在这个里边，包括吃他们整个这边的一个是微山湖的咸鸭蛋。对吧，我们都知道白洋淀的咸鸭蛋非常出名，对吧，但是在微山湖的咸鸭蛋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嗯， 对吧，这是当地的一大特产，对吧，然后包括它的整个一些湖鱼湖虾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啊，而且乘船在这个微山湖里边去转，我觉得也是一个，如果说赏荷我们用万顷来去衡量的话，确确实在微山湖它具备这样的功能，而且确实有这么大的规模在里边，对吧，赏荷花啊，所以说是就是赶到一个合适的季节，你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至少说是哎两三天的行程你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咱们可以自驾的一个路线啊，从北京一路往南 自驾也没问题， 对， 你坐高铁更快更省心，对吧， 是的， 就比如说你坐着高铁，我这么说，高铁到枣庄下来之后，然后它景区就有专线车，10块钱一个，然后直接就到了台儿庄古城里面去了。 确实，我们平时可能一说到台儿庄，回忆起来的都是这个抗战的故事。 对对对对。 但其实除了抗战的文化历史以外，它还有更多的这个人文风貌等着我们去挖掘。 而且它现在其实来这么说吧，人家以前本身为什么说台儿庄它非常是一个战略要地，还是对吧？ 嗯。 就是说是因为它本身在京杭大运河这个两边上啊，那么很多各个地方的这种文化都会集中到这一个区域来当中来，所以说它就会出现里边的很多种的建筑，什么闽南的建筑，什么包括这个什么一些这个各个地方的风格，包括皖南的、安徽的，对吧？啊，这种的建筑，甚至包括一些当地的民居的这种建筑，都会存在在整个这个古城里边去。 对，咱们清明的假期已经其实算是过去了一半多了啊。其实上一时段推荐呢，也许是今天我们听完节目就可以拿起背包啊，穿上这个徒步鞋就可以去玩了。 对对对， 那这一时段呢，其实推荐的更多的是接下来我们还有的几个小长假啊，无论是接下来的这个五一小长假， 对， 还是接下来的中秋啊，甚至说再往后的这个国庆啊、端午等等这几个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有假期啊，都是适合我们沿着这个大运河一路南下， 一路南下 那除了这个山东、河北这一区域以外，再往南还有没有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它一去的地方越往南地方越多 哦 啊，然后我还只是挑几个重点吧啊， 嗯， 就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一些，就是我之前听到好多一些带着孩子的。问过我，哎，我去哪些地方？我再到江苏去吧。我说啊，江苏也挺好的，为什么呀？江苏可选的点本身就非常多，对吧？有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对吧？啊，然后是苏州，可能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对吧？但是常州，啊，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带着孩子去玩的一个地方，因为仅此一个恐龙乐园，对吧？就足足够你带着孩子在里边去玩上2天到3天的时间。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只是一个简要的一个点的介绍，对吧？ 嗯， 当然我觉得说去江苏的无锡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嗯， 因为为什么高铁可能也就是用4个多小时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无锡，对吧？然后说是啦，到了无锡呢，然后无锡它有什么样一些点值得去看的？首先第一个从人文方面，对吧？惠山，对吧？惠山古镇里面的二泉映月啊，然后正好也是比较符合，就是哎，我们正常到那个地方，一个了解一个文化，对吧？然后包括那边无锡的还有什么三国城、水浒城， 嗯， 对吧？啊，而且包括一些大型的演艺都可以集中在里边，这是无锡，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在无锡它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家并不知道的一些地方，比如像说它近两年非常火爆的拈花湾小镇。对吧？啊，拈花湾小镇呢，其实这么说吧，大家知道的可能是灵山，对吧？当然它属于一个系统的和灵山，对吧？但是拈花湾小镇呢，它里边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个人感觉的是去体验它的文化，去住它那个地方的客栈 哦， 它那个民宿啊，为什么？它一共就两个系列的民宿， 嗯， 一个系列是拈花系列，一个是禅意系列， 嗯， 啊，就是你每一家一共是30多家客栈，每一家有不同的那种风格。然后你只要想住到里边去的话，可能说是你都会觉得我这个房也想住一下，那个房还想住一下，完全是这样一种感觉，对吧？当然除此之外，就是拈花湾它整个这个小镇里边，它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是 像它的这个一些这个文化体验，对吧？还包括也一般到了夏天的时候，然后它整个的一个繁天花海， 嗯 啊，而且它的整个这个，你像我们可能在前一段时候，我们可以在影视城看到很多一些油纸伞啊，而在无锡江南这样的地方呢，油纸伞本身就是他们一个标配，旗袍油纸伞，大家去拍照，然后正好是在太湖边上， 哦， 对吧？最核心的时候，你还可以去品尝到它当地的一些特色，在这个小镇里边，而且几乎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嗯 啊，就是说可能你一家啊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你可能连300块钱你都吃不到，就已经给你吃的就是当地特色，你基本上全部都给体验完了，什么白鱼啊白虾呀，对吧？白鱼白虾银鱼，对吧？这是太湖三白嘛，是一大特色， 嗯，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到了整个这边的话，然后是大家完全可以体验的，就是一个是作为无锡这边的话，您作为2到3天无锡一个地方，你都不用去别的地方，对吧？您把它去看透了，去感受透了。当然说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比如赶到冬季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好， 嗯， 对吧？就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非常适合，而且无锡号称为一个就是从腊月开始一直到来年的7、8月份，各种花会到处都在绽放， 嗯 啊，就是不管从梅花啊，这是梅花的一个基地，无锡有梅园，对吧？然后包括一些它的整个这个樱花，对吧？有无锡的有源头渚啊，然后还有七桂古帆船，还有包括它的整个一个惠山的杜鹃花，对吧？然后当然这个无锡的无锡市里边吧，我觉得是并不亚于昆明，对吧？啊，刚才我提到的拈花湾，其实它结合了，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哎，我们到国外到日本去赏樱花，但是我个人觉得说是我们边上就有这么好的地方，而且你是整个站，它也有水，也是一面环，整个就是一个环太湖的一个游览一个区域，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想看到的樱花，它这边还有夜樱。夜莺的观赏说白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晚上灯光一打，整个樱花树上这个花会飘落在整个这个河面上，对吧？飘落整个湖面上，然后整个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嗯， 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走到这个江苏这一带，因为正好我们从山东过来到江苏了嘛，对吧？江苏这一带的话，当然除此之外，江苏这一带还有很多地方都能够去玩的，对吧？就比如像在四月中旬左右，大家可以去选择，对吧？你或者是在五一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会去，就是4月份清明前后的时候都会选择走的这个，有可能大家可能都已经去过什么千岛油菜花呀， 啊， 对吧？啊，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水上森林啊，对吧？啊，这些地方可能都已经去过，对吧？但是你选五一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到无锡去，对吧？ 嗯， 啊，那么3天的时间也足足可以把无锡该吃的、该喝的、该玩的，包括该体验的，包括因为无锡还是一个，惠山的有个泥人嘛，对吧？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对， 泥人，对吧？ 嗯，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感体验。 对，可以说是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哈。这沿着这个大运河流域往南下啊，这沿途的各个最好玩的地方啊，我觉得今天邀请张波先生来给我们讲这些是非常非常值的啊。因为我们在就是从我自己角度来说，我要是去一个地方旅游的话，我可能会先去各大这个旅游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别人的游记啊，关键就是要看一看那儿怎么吃啊，怎么住啊，怎么玩啊，有什么娱乐啊，好玩的地方。那今天张波先生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直接给我们在节目里面把这个几个景点啊，这些几个要素啊，几个旅游的我们关注的要素分析的非常的清楚明白了啊。那刚才也说到这个有很多游客喜欢去赏花哈，啊，我们今天也说了一些这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和路线。但是也许有的人已经去过这些地方了啊，有的人可能家里面其他的老人啊，或者说孩子吵着要去其他的地方去玩一玩啊。那张波先生也是这个经常是出游的，那么在选择目的地的这个选择方式上，尤其在春夏的这个气候特点上啊，如果您要是选择出行的目的地，会怎么选择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一般的可能相对来说我会选择的话，首先会选择一个错峰， 嗯 啊，当然说大家如果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你就只能选择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生僻一些的地方， 嗯， 对吧？就是说是你选择可能生僻上有可能我们从网上找不到，但是不代表从我们台里边找不到，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记清楚了，就是你选择的时候，尤其是一旦到节假日， 嗯， 那么说你能够听得出来的这些景区基本上是人都是非常非常多， 是。 但是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让我去选择，我会选择在清明节我去沙漠， 哦， 对吧？一个沙漠它有沙漠气候，它不是像大家说的，哎，有多冷，对吧？啊，然后沙漠它本身也没长什么东西啊， 嗯， 你夏天去它也长不了什么东西， 对， 对吧？然后夏天，但是有一点，它会非常非常的烤， 嗯， 对吧？沙漠里面沙子如果一旦烤起来，你就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热， 对， 对吧？你可能在外边你玩不了多会儿，对吧？所以说我会去选择，哎，但是在这个清明前后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相对来说是就是不到这个六月份左右的时候， 对， 对吧？ 初夏之前， 对，之前，那么选择去沙漠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嗯 啊，而且它不会热，对吧？而且就是距离我们本身比较近的，你比如像我们在赤峰的，对吧？ 对， 玉龙沙湖 啊，哦，对， 在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境内的响沙湾、库布齐沙漠。对吧？那么这一些地方都是适合于大家来去做选择的一些目的地， 嗯， 对吧？当然说是有很多朋友就这么说，哎，这些地方我可能都去过，但是你选择的办法上面，你一定记住错开大家人流高峰。如果说行，大家都赶清明节去赏油菜花，那么你一定要就去选择的时候就注意了，对吧？ 嗯， 比如像我说的，婺源油菜花有名，有名，确实是有名， 对。 但是你记住，你去的，你如果清明节假期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到处是人，你拍的是人海。 是没有油菜花海，只有人海。 对对对，但是当然说是就是大家在这个上面，就是选择上面，就是你可以去选择在它附近的一些区域也可以， 嗯， 不一定我非得一定要去到什么黄陵，对吧？或者我一定要去到什么朵田油菜花。其实我觉得从北京过去坐火车下来，你完全可以选择，你下了火车就完事儿，对吧？ 嗯， 下了火车整个到了盐城，整个这个地段到处都是油菜花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只是可能是奔着名字去。 对，所以说其实一个要诀就是在这样人多的时候还是要四维发散一些。 对对 对， 对， 对， 想出一个人不那么多的一个景点。其实我们有时候说人多到底能不能带来好的旅游体验呢？其实我觉得旅游这个事情啊，肯定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对， 最重要的是让这一次出行呢大家都身心放松。 对， 对， 对， 而且非常的愉悦。如果说平时呢就不是很喜欢去人特别多的拥挤的地方的话，就一定要把这个张波先生的这个建议啊牢记在心。这样的话呢，其实选择一个人少的但是又能玩得开心的地方，对于我们出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个清明啊，或者说接下来的这个五一啊，这些春夏的小长假的这个出游方面，一般来说这样的短途旅行啊是要做哪些准备，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是你要是计划短途旅行的话，要想赶在节假日的话，提前一个月准备开始去抢好火车票， 嗯， 或大交通的这个票，你必须得提前来确定。 对， 你如果说是一旦等到说是正常开抢的时候，开始大家都拼命去抢的那几天，完了你还没抢，你说你等吧，等到后面你可能出发不了，这是一个先你出发都出发不了。 嗯， 第二一点要注意一个，提前先考察当地的温度。 哦 啊，因为南北方的差异是很大的。 是。 啊，就有可能说是清明节，哎，可能清明节还好一些，尤其到五一看出来，南方的温度会整个就比较偏高了，但是到靠北边那边的温度可能还是比较偏冷一些，对吧？ 嗯， 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好这个温度。再一个，适不适合于我们整个家庭出行，对吧？比如说我又有老人又有孩子，你就不适合到一些什么有高山，对吧？ 嗯，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危险的地方去，啊， 对， 就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更适合休闲度假的一些地方。啊，来去给自己来去做这个目的地的这种选择，嗯，而整个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其中比如说像很多是因为在这个春天吧，可是花比较多的地方， 哦， 对吧？啊，首先这个花粉过敏，先是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对吧？ 嗯， 就是一定要考虑，如果是真是花粉过粉的话，然后不建议你到这个花盛开的比较多的这种地方， 是， 对吧？ 别为了这个赏樱花啊，去看油菜花， 对对，回来再上医院， 是 啊。这就确实是不划算了。 对，最近也确实有很多的新闻啊，说一些抵抗力比较差的，或者说这个个人的这个保护啊，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好的这个小朋友们， 对 啊，比如说去赏花，有一些花粉过敏啊，导致了鼻黏膜的破坏啊，或者说这个结膜炎， 嗯， 导致视力下降啊，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 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你还一定要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这一系列问题，然后去的目的地是不是和这个符合，别说是哎我本身花粉过敏但是我还想去，那样子的话其实给自己找罪受。 对，确实这些啊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啊，无论是这个 提前的准备啊，还是对这个意外或者说意料之中的可能的这个危险或者说困难的防范啊，大家还是都要做到位。那节目最后还是来请我们的这个旅游专家啊，给大家再支几招啊，咱们北京附近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吗？ 其实北京周边了，可能是我就赶着最后几分钟时间， 嗯， 给大家简单的就把这些几个目的地给大家点到。在这个春夏这个期间，大家能够去选择的第一个戏水，首先是不能去选择；第二个草原，这个气候它还不一定适合于你到草原上，因为草可能还没有长出来， 对 对吧？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周边的话，选一个周六日就可以去玩。北京周边的这几个方向，一个是房山十渡区域， 嗯， 啊，十渡野三坡是京西南的黄金旅游线。对吧？ 对， 而且现在的比如像什么玻璃栈道，还包括整个这个玩水的项目，对吧？在这一带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消费也是很便宜，所以这是推荐的其中之一个方向。 嗯， 第二一个方向呢，我们可以推荐我们北京的延庆啊。那么延庆呢，它是比如像在这个玉渡山啊，这是首先是一个区，也是一个就是选择，尤其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是一山看四季。 嗯， 山顶上是雪。山中间可能树上是秋天，对吧？山下边，然后其实说白了已经这个树木啊什么草坪都已经绿了 啊， 所以说是这个也是一个推荐的一个方向。当然说也还比如像在我们北京的怀柔，对吧？在五月份，那么五月份正值是杜鹃花盛开的一个季节啊，有它白桦林，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些杜鹃花盛开，对吧？所以说这个的感觉就是可能花期比较短，一个星期左右，但是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感受的。啊，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说除了在这个怀柔这边呢，怀柔还有很多种的选择，比如像一些神汤峪啊，一些徒步栈道，还包括适合于带着孩子去玩的黄花城水长城呀、啊，还包括像这个响水湖景区啊，还包括这个雁栖湖，对吧？而且尤其它的夜景，对吧？整个满山打出来灯光也非常值得大家去一看的一些地方。当然除此之外，在我们北京周边，比如在我们密云地区当中呢，也有很多的选择。一，比如像它整个在这个什么古北水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对吧？啊， 对， 也就是我们说密云西线这一部分，清凉谷的景区、黑龙潭、桃源仙谷都值得大家一去。而再往东边去走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北京的平谷。 嗯， 平谷呢，当然石林峡这可能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但是我觉得金海湖也是值得大家现在再去看一下，因为十年前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哦、啊。 嗯，确实是很多。咱们的京郊啊，周边的这个黄金旅游景点，性价比很高的推荐， 而且也是非常实用的。 对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整个你把我们北京周边，当然说门头沟可能在这个季节相对来说还偏冷一些，对吧？ 嗯 啊，可能近处了门头沟近处一些地方可以，比如你现在想要到灵山上啊，到这个什么串底下，串底下的，因为它是属于本身属于古村落， 嗯， 当然是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这个变化，你知道吧？ 对，更多的是文化价值。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你就是还是去能够说是能够选择前面这几个方向，对吧？ 嗯。 过一段时间再有机会给大家慢慢的推荐。 嗯、对，好，那今天也是刚才聊了很多这个沿着流域往南走啊，以及又说回到京郊附近的啊。不过呢，咱们清明假期啊也就剩一天多的时间了啊。 对。 啊，还是之前我们第二时段聊的、啊、那几个景点啊，比如说去看看通州八景还剩下哪些， 对对对 啊，去看看通州塔，去走走八里桥啊，去森林公园逛一逛啊，去宋庄艺术村，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艺术氛围。这些地方今天还是给大家着力推荐一下。那也是要再次感谢张波先生啊，今天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这么全面的旅游相关的知识和推荐，谢谢您 啊。好，谢谢大家。 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西山文化带，看看西山有什么踏青的好地方。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活动的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一个月200多块钱您家能干什么？ 200多块钱一个月我们夫妻俩充充手机话费就没了。 我都不敢开车上班，家里的车子停在小区里，一个月停车费都不止200多了。 我们家一周吃三次海参，这一个月差不多200多块钱吧。 吃海参200块钱？ 是的，您没听错，享购开春特惠就是让您每个月花200块钱吃进口的野生海参。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与鲜海参，活动中立减了1300元，单盒只要699，一盒是200克，40根左右。隔两天吃一根的话，至少可以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的花费不就是200多块钱吗？算一算，200多块钱去超市买2次零食就没有了，买几次水果也差不多了，可能一个月的蔬菜钱都不够呢。但是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人做上整整一个月的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爆炒海参等等，每周不重样，天天好营养。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8106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父亲是常年吃海参，订点鲜鱼鲜给他。 好， 1193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公才40多岁，每天一下班回家就喊累，真的要给他好好补一补了。6015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600多块钱吃野生海参，价格是不贵，就是泡发起来太麻烦了。 跟您说，一点都不麻烦，这款海参非常的好泡发，就像泡木耳一样。而且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们，我们还要搭载一款价值299元的专业海参泡发杯送给您。只要把海参煮沸后直接倒入焖烧杯底就可以了，8小时浸到 Q 弹，24小时好嚼易烂，非常的简单。享购开春特惠，首次降低门槛，单盒只要699元，真的是裸价之供了。所以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活动吧。无论您是经常吃海参的老司机，还是没有吃过海参的小白，今天都可以来尝试一下。1999元一盒40多头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划到每根才10几块钱。 没错，今天的这10几块钱，您可以吃到的是来自于大洋彼岸的、来自美丽的土耳其地中海纯野生进口的鲜鱼鲜野生海参，而且还要送您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24小时帮您轻松解决泡发难题。4007106108，4007106108。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